明確和可以達成，而美國的軍事力量不是解決全球每一個問題的答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中提出，中國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興建新的境外煤電項目，並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對習近平的決定表示非常高興，認為有關宣布是一項重大貢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習近平的決定和美國總統拜登承諾和國會合作，至2024年將協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撥款加倍到114億美元表示歡迎，認為加速在全球淘汰煤炭項目是符合巴黎協定目標的重要一步。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另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108,000里人物档案。 英国网球新星拉杜简奴， 18岁网球新星拉杜简奴备受注目，名气为他带来不少压力。他因为呼吸困难选择退出温布顿。拉杜简奴认为球手要爱惜自己，因为无论有多少人在背后支持，这个旅程最终只有自己一个走到最后。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7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22日，回应中央不容地产商垄断报道，林郑月娥不评论，称地产商比较愿意配合政府。 政府延长3个中小企及个人贷款担保安排。 选举事务处就选委会选举部分安排不理想致歉。 拜登联大演说，称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或世界分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7，9月22日的朝头早来到中秋节翌日的假期，继续有千禧年代在度的，欢迎大家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这个节目。早晨，我是萧乐文。施政报告10月6日就发表了，不少人都关心到今次这个是最后在这一届的政府的一份的施政报告，入面会不会都提到一些房屋相关的政策呢，有多少是着墨到呢？見到一些組織咧，都係就住施政報告呢方面咧提出一啲建議，有關於房屋方面嘅。另外，近日有唔少人咧就關注一個報道，就係嚟自路透社上個禮拜嘅，佢哋引述消息就話，內地官員咧喺閉門會議入邊咧都要求咧一啲有影響力嘅本港嘅地產商係協助解決香港嘅房屋短缺嘅問題啦，又話係唔會再容忍一啲壟斷嘅行為，表明咧遊戲規則咧已經改變。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咧都有被問到呢一個嘅報道啊，佢就話冇辦法證實啦。不過佢講到政府就話可以運用公權力喺有需要嘅時候咧係收回私人土地发展的 私人土地去發展公營房屋。咁又認為咧，地產商咧今日咧係比較願意配合特區政府嘅政策。咁啊，包括就提到話可以參加土地共享計劃呢一類咁嘅計劃啦。對於施政報告嘅期望，你哋又點睇？1872311講到房屋嘅問題，會唔會有啲睇法咧？講到頭先啊，路透社呢一個引述消息嘅報道啊，就講到本港嘅地產商，即係一啲私樓方面，會唔會都可以有啲位可以幫到成個整體大局啊？即係香港嗰個房屋短缺嘅問題咧，個角色可以點做咧？1872311歡迎大家繼續打上嚟係講下嘅。電話旁邊咧就有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早晨。 早晨。 早晨，招国伟，我见你哋寻日就有个就住施政报告嘅建议，咁呢个主要系咪喺公屋或者一啲基层住屋方面有啲建议啊？ 我谂两个方面咧，第一就我哋都明白而家嗰个嘅供应上边，特别公营房屋供应上面都比较即系个水平都比较低啲。咁除咗系密地几屋之外咧，其实我哋今年都期望政府喺一啲嘅公屋嘅流转方面咧，系咪都可以落啲功夫咧咁样？所以我哋琴日都。去咗政府總部咧有個請願，咁除咗講咗一啲嘅關於一啲嘅出進嗰個流轉之外咧，喺政府嘅架構方面，譬如話喺一個局方啊，社會上討論好多嘅，譬如係運房局嘅同埋發展局呢啲嘅政策局係咪可以有啲嘅調整咧？以至乎我哋都提出咗係咪可以重設長策會呢啲嘅架構上面嘅建議啦。 嗯，重置長策會，不如講呢個先啦。提到呢一點係點樣啊？具體嚟講？ 其實喺2013年當時就即係上一屆政府就成立咗一個長策會啦，咁亦都制定咗呢個長遠房屋策略，咁每一年都有一啲嘅公佈下，譬如一啲嘅未來十年嘅供應上面嘅情況咁樣。咁但係我哋認為呢一個都好重要嘅，除咗係喺長策一啲檢討之外咧，其實我諗而家唔同嘅即係社會群體咧，都有對於一啲住屋嘅一啲期望或者係要求。咁似乎而家喺即係嗰個供應上面咧，大概上喺公營房屋，譬如房委會啦、房協啦，以至乎可能市建局，都係幾個部門咧，都係做一啲自己相關嘅一啲嘅措施啦咁樣。咁我覺得長策會我哋建議重設嘅話咧，都可以去傾下各個類別嘅一啲群體嘅需要啦，以至乎可能個目標上面係咪都可以即係統合翻一啲唔同嘅機構嘅一啲嘅。或者可能長處嚟講咧，咁應該我覺得咁樣樣嘅發展咧，其實應該就比較好嘅方向嚟。 嗯，頭先你提到一啲建議咧，我聽到你話係咪可以加快公屋流轉啦？呢一個你就冇啲咩具體嘅諗法或者誘因咁樣嘅，覺得可以做嘅係。 明白。咁我諗喺譬如話幾個措施方面咧，其實過去我哋都有提過，譬如話會唔會有一啲嘅誘因咧，令到一啲嘅公屋嘅譬如可能富家庭咧。過去可能更加多就會透過購買資助房屋有一啲流轉嘅，但隨住咗可能樓價啦，或者可能而家嗰個嘅供應上面，即係特別可能居屋啊等等嘅供應上面都唔係太高嘅話，咁有冇一啲措施亦都可以令到一啲富户家庭，譬如話佢交緊一啲嘅額外租金咧，係咪都可以有個誘因令我哦，不如儲起佢啦，幫佢咁可唔可以後可以專係俾佢買一啲資助房屋，咁即使可以令到一啲嘅公屋嘅單位咧可以釋放出嚟。其次，我諗有一啲嘅措施，譬如話係一啲有一啲單位咧，而家係一個租約裏面咧有兩三個單位咧係出租俾一啲嘅公屋居民嘅。當中個原因可能係因為當時編配喺個家庭比較大嘅人數，所以佢未必缺一個大嘅單位，咁啊變可能兩個單位俾佢哋。但係隨住年齡個增長嘅話咧，可能個個租户裏面嘅住人數都少咗。咁係咪有啲誘因可以令到一啲住户可以交回咗部分嘅單位咧，亦都可以再編配啦？從呢啲出發點，我哋希望係喺供應之外咧，喺呢啲流轉性方面，係咪可以做多一啲功夫咧，令到啲單位可以又再騰空翻嚟，可以俾翻一啲基層市民上樓？ 頭先你舉到譬如講到富户嗰度唔使交一啲額外租金啦，佢哋可能儲多啲錢，等佢哋大啲機會可以即係買到間樓咁啊，褪翻啲公屋出嚟咁。舉個例係咁，但係佢哋儲到錢未必真係落翻嗰嚿錢去買嘅喎。咁呢個點樣硬性規定可以咁樣做咧？同埋講到話即係希望多啲誘因令到佢哋可以即係褪翻間屋出嚟啦，買。真係買間樓咁啦，譬如而家講到譬如綠置居一啲居屋嗰啲計劃，都好多時候見到超額認購得好緊要喎，即係其實已經嗰個需求就好大啦。再有啲咁嘅誘因都唔代表佢哋褪得到個單位出嚟，因為嗰個需求實在太大啦嘛。咁點睇咧呢個情況又？ 其實我哋個建議就係話俾個多個機會佢去考慮譬如話除咗係一啲新嘅綠置居啦居屋之外咧，譬如 其實透過喺一啲居屋第二市場買一啲未補價嘅單位咧，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個方式令到佢哋將來呢啲嘅雖然額外租金儲咗翻嚟咧，個用途只能夠可能係用到係一啲買呢啲資助房屋嘅，就唔係話啊攞翻嚟可能買個私人樓宇就我哋個概念就唔係咁樣嘅。咁當然你話係咪好大量一定要儲咗就買就當然唔一定係咁，但係呢個機會可能就似乎係有個誘因令到佢喂我都儲咗一筆錢。如果當可能後繼能力都高啲，咁可能攞咗呢筆錢咧，咁佢哋買到呢個資助房嘅機會就會大過而家嘅情況。 嗯，另外我見到有一點你哋都提，就話係咪話收緊一啲居屋嘅轉售限制啊？呢個係點樣諗嘅？係、 其實現時喺我哋都留意到，譬如話居屋啊，或者綠置居喺一啲嘅未補價嘅時候咧，去轉售喺一啲嘅所謂居二市場咧。特別我最近都睇到係綠置居個情況咧。咁景泰苑方面咧，如果你話咁除翻開咧，大概有二十幾間已經係有成交嘅記錄喺居二市場，大概可能賺到一倍嘅價錢，即係大概係180万嘅所謂一個帳面嘅利潤。咁、但係喺個第三年裏邊已經係轉售嘅時間咧，的確唔係一個即係長嘅時間。即係我哋覺得，如果係一啲嘅資助房嚟講，我哋希望以一個所謂安居為主啦。咁呢一方面似乎有一種即係咁短期就可以轉售圖利嘅情況咧，我哋都關注呢個情況。 即係限嗰個期，希望可以長啲，係嘛？ 我哋覺得可以將譬如居二市場13年去轉售喺一啲未補價情況，係可以延長到5年，即係令到一啲申請者即係買一個單位裏面都要考慮一下，喂，唔係我短期裏面就可以賣出去咧，有個咁大嘅利潤。相信可能喺賣出去之後咧，亦都可能留下翻一啲私人市場攞筆錢，作為可能係一啲私人樓宇嘅首期都未定。但似乎大家都可能競爭都好大啦。咁我諗呢個亦都唔係話大家樂見喂咁短期就可以賣賺到一筆咁大嘅錢。 嗯，另外有一个计划咧，就系房协之前推嘅喺长者业主楼换楼先导计划，咁就即系希望佢哋褪一个大单位出嚟啦，咁就即系佢哋换一个嘅细单位，咁但系佢就中间就唔使补地价等等咁样嘅，咁但系就推出个计划之后就而家超过一年半啦，话都系得一宗咁，同埋实质褪出嚟嗰个单位同佢哋买翻个单位都唔系话真系争好远嘅咁。整体你觉得呢个计划系咪？我见你哋都仲有啲建议去做嘅，同埋可以点样改善咧？对于一啲长者嘅业主嚟讲，去褪一个本身住开嘅单位出嚟，系咪都唔系咁容易咧？又 本身个政策都系想话俾一啲长者业主有个转换嘅机会啦，譬如话转换嘅地点啦。或者是轉換那個單位之後有一個價錢令到可能他們是在就是安老的情況可以去用一筆錢。那似乎現在呢在房協來說即適合的資格人士呢其實都不多，大概1000多個左右。所以我們都建議在今年的報告裡面是不是都可以將這個計劃擴展到現在房委會，其實都是比較多的單位，是大概可能我見到房委會提供的數字呢都有大概是90000個單位呢是一些全長者未補地價的單位的。所以你說如果在那個比例上面來說呢，房委會那個數量是比較多，如果是擴展到的話呢，其實對於一些這個市場上面的流轉的機會就會大過很多咯。所以你說現在純粹是說第一宗來說呢，因為本身那個合資格的人數都比較少，所以都預期那個計劃是會那個成功的機會就是會比較低一些。 就本身計劃吸引力咧，撇除嗰個基礎嗰啲合資格嘅人士之外，本身呢個計劃吸引力又夠唔夠咧？ 嗱，因為好多因素考慮咧，譬如話而家都有啲譬如之前嘅疫情之下啦，咁同埋我諗係嗰個即係揾到嘅單位嗰個量咧，都要去考慮。所以今次房協佢都係一個試驗嘅性質，但似乎個目標我覺得都係比較好嘅，因為始終而家喺嗰個市場上邊，如果你賣出去嘅話咧，佢留翻私人市場嗰個金額亦都比較高。所以有個流轉機會嚟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長者，譬如話佢可唔可以住近翻少少自己嘅仔女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多個機會俾佢哋去考慮嘅情況。 嗯，另外咧，我都想呢個問一問招國偉，就係頭先都提到話路透社喺上個禮拜有個引述消息嘅報導，就話即係北京政府啦，就已經向香港嘅地產商下達咗指示，就話要求將資源同埋影響力咧用於支持北京嘅利益，以解決房屋問題。點睇有關呢個消息？因為呢一個咧，就其實見到特首林鄭月娥都有回應到啦，就話即係頭先都講到話地產商今日係比較願意配合特區政府政策，提到土地共享計劃嘅土地共享計劃咧嘅特別之處就係佢7:3去分配嘛，有一啲係撥咗落去公營房屋噶嘛。整體嚟講，如果真係即係 本地嘅地產商係透過呢個計劃去做嘅話，對於整體嘅公營房屋嗰個供應，你又點睇？或者成個房屋嘅即係供應嚟講，你又點睇咧？ 咁當然樂見，即係有更加多嘅一啲譬如私人發展商能夠參與到嘅公營房屋，甚至乎出租嘅可位出售都好。如果有多一啲咁樣嘅支持嘅話，咁令到我哋供應上面增加，這個當然樂見。咁但係你話而家係咪透過譬如共享計劃嚟講，嗰個申請宗數啦，或者係成功批出嗰個數都係比較少嘅，即係未必話好樂觀地話係咪都好多地產發展商參與當中嘅。咁你話透過其他一啲嘅收回土地條例都好啦，咁政府都做緊呢個情況啦。咁我覺得仲有一個點可以考慮一下，就係話係咪都可以去研究一下發展商本身即係除咗買一啲好貴嘅樓之外咧，有冇條件可以譬如同一啲係即係社企啊合作，或者點樣令到一啲項目上面係咪提供一啲即係相對廉價少少嘅資助房屋咧？以至乎即係大膽啲講，係咪可以出？即係喺一啲好似類似房協嘅業力屋村，即出租俾一啲嘅人去租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亦都係可以點樣探討，未必係全部就係即係否定曬一啲可能性。 OK， 好，唔該曬你啊，招國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招国伟咧就系公屋联会总干事嚟嘅，头先讲到有关于路透社上个礼拜嘅报道，咁就见到咧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咧都回复传媒啦，就讲到话地建会咧会喺今个礼拜五咧举行例会啦，咁到时嘅议程都会包括问下啲会员咧系咪真系有听过呢一件事啊等等嘅，就系讲紧话即系北京政府系促请发展商系协助解决香港嘅房屋问题，呢个就系路透社嘅引述消息嘅报道嚟嘅。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啊！有地产代理集团创办人萧永清，早晨。 早晨， 早晨，萧永清。讲到路透社嗰个报道啦，头先都讲咗啲啊，就系话即系要求一啲本地嘅发展商，咁就系将资源同埋影响力用喺支持北京嘅利益解决房屋问题，亦都提到咧话唔会再容忍一啲垄断嘅行为啦，话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啦。咁你自己点睇呢个说法先？所谓嘅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系讲紧啲咩咧？ 嗱，你头先开始讲话。即係中央對地產商俾咗啲指示，咁呢個我唔知係咪原文啦，應該唔會用指示呢個詞嘅。地產商又唔係佢嘅黨員，點指示佢啫？咁你話地產商喺香港嘅房屋問題上係扮演住一個重要嘅角色噶嘛？咁佢梗係要尋求地產商嘅配合啊、支持啊。咁、嗰個房屋政策先容易落實噶嘛？我哋而家絕大部分嘅私人樓宇都係地產商起嘅，即係冇地產商嘅配合，好難解決香港嘅房屋問題嘅。所以就冇理由喺要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攞地產商嚟開刀啊，逼佢埋牆角嘅。所以我認為話。中央要打壓地產商咧，呢個講法咧就言過其實嘅。其實類似嘅説話，之前都有講過嘅。目的都係希望地產商，你只能夠希望佢有一定嘅社會責任。又但係地產商始終係商啊嘛。頭先係咪有位蕭先生？佢話叫地產商起資助性房屋。 哦，你講啊，招國偉係。 係啊，佢我覺得佢哋會參建居屋就有嗰啲係已經有嘅遊戲規則下，佢揾佢一齊參建。但佢參建居屋，佢都係牟利噶嘛。不過政府喺一個框架上限制咗佢喺邊啲地方可以牟利，有個價錢。就限制咁解啫嘛，所以我認為咧就主要遊戲規則咧喺基本法下已經定咗噶啦。基本法第105條講得好清楚，香港嘅自然人又好，法人又好，即係有限公司啦，都可以喺即係購買物業啊、出售啊、按揭啊。嗰啲權利上獲得保障嘅，政府要有公共需要攞翻嗰啲 即係要收回啲土地啊，或者財富啊，都要用合理賠償嘅。所以香港嘅遊戲規則最主要就係呢條啦。 OK， 冇得改嘅，點可以改呢 o k 嗱，根據佢個 意思改嘅， 明白。我提翻先，因為根據佢個原文咧，就係 deliver 個 message， 佢用呢個咁嘅説法，就可能係傳遞信息啦。咁大概係咁嘅意思啦。根據原文， 傳遞信息就唔係指示，指示係有命令喺處噶嘛，係一個有權嘅去指示下低跟住做啊嘛， 好啊， 所以中央冇得指示嘅。 嗯，但係講到話即係話唔容忍一啲壟斷行為咧，即係其實地產商實際可以點樣去配合或者點樣做？你覺得之前同埋日後喺嗰個配合上面有啲咩唔同咧？ 香港就有反壟斷法嘅，即係名叫做競爭法啦。其實個主要作用就係反壟斷啦。 嗯， 咁全世界即使是資本主義社會都反壟斷的，香港的地產商起碼沒有法律上給予它壟斷地位的，即是你外國的又可以來做，大陸又可以來做，即是現在都有些外國的投資者在香港的，就沒有一個壟斷的法律位置的。那如果他們進行合謀定價，香港有法例限制佢哋嘅。咁如果佢哋真係其中有一個可以主導曬嘅市場，政府都有方法去加以處理嘅，應該壟斷係唔容許嘅。 OK。所以就話即係翻去啦，如果冇唔係壟斷，我 OK， 咁日後譬如有聽咗呢一個咁嘅信息傳遞之後，你覺得一啲發展商會點樣配合政府，或者預期係咪都會再配合多啲咧？係咩程度會配合到咧？又會 香港嘅發展商嘅處境同內地咧係好唔同嘅。內地咧其實佢哋嘅歷史任務差唔多完成噶啦，因為之前呢就解放初期嗰头三四十年都冇乜起过楼，所以需要佢哋高速去城镇化，起多啲楼出嚟。但而家啲城市入面大部分都供应过剩，空置过多，所以中国政府就想佢哋起慢啲，起少啲，又所以唔拨钱俾佢，某种程度对呢个行业进行一定嘅制约。但香港咧系供应不足，你嚟紧系需要佢起多啲、起快啲。咁你话要佢配合就系起多啲、起快啲啦。咁用咩嘢去促使佢咁做咧？咁对地产商有利嘅，譬如佢手上啲农地，政府成日都唔改用途，补地价又嗌价同市场脱节，咁啊，梗系起得慢啦。如果喺城市規劃嗰度配合多啲，等嗰啲土地盡快可以攞嚟做城市發展用途啊，攞嚟起屋啊，咁地產商係想起多啲嘅。八十年代啊，即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一年都起30,000個私人住宅，而家起得嗰萬零個，咁佢哋係即係個 capacity， 即係佢嘅起樓能力啲咁低噶嘛，佢梗系想揾多啲地嚟起噶，所以呢个系双方都有得益嘅。 讲到嗰啲农地去释放咧，因为之前见到政府都推一个叫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啦，咁去到八月先至有三宗啫。整体嚟讲，你自己预计系咪嚟紧都会再多啲嘅申请定点嘅？点样咧？点睇呢一个嘅计划咧？又 你政府嗰个城规会要改组，城规会嘅成员愿意将提高住宅供应量放在一个压倒性的优势，咁土地供应先有增加嘅。咁而家系好多即系其他嘅考虑都放喺增加土地供应之上。咁你嘅土地供应梗系出唔到嚟嘅。咁所以你如果唔作重大嘅改变咧，你係即係一個就係你乜嘢嘅準則去決定批唔批？譬如而家 我聽到啲基層住公屋嘅住嗰啲農屋嗰啲就話：哇！你就話要睇三尺線，我連窗都冇啊！咁佢嚟講，對佢嚟講，睇三尺線嘅重要性唔及得佢有一個大啲面積啊，有一個合規格嘅即係生活需要嘅單位。 嗯， 呢個放喺邊樣重啲啫嘛？咁陆地啊，陆地有树木有即係梗係环保啲啦，但係当人都冇得住嘅时候，有啲陆地可能要牺牲㗎啦嘛。 OK， 咁呢啲就係、是、造成即係有啲地改唔到用途嘅原因囉。 OK， 好，唔該晒施永青，多谢你同我哋倾到呢度。施永青就係地产代理集团创办人嚟㗎，回应到有关于呢路透社呢一个上个礼拜嘅报道，就话一啲发展商呢都係咪有啲嘅责任呢係喺房屋嘅短缺问题上面呢。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话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今年再向发展中国家捐赠1亿剂疫苗。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习近平说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兴建新的境外煤电项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大发言时指出，世界正处于深渊的边缘，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和分裂，一种新的流行病即不信任正蔓延，地缘局势动荡，危及世界和平。他说世界必须清醒过来，国际社会必须努力弥合在和平、气候、贫富、性别等方面存在的分歧和鸿沟，恢复彼此之间的信任，重新点燃多边主义之火，为世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在本港，灵实医院药剂部近年引入多项智能系统协助配药和管理药物库存等。灵实医院去年引入自动配药机，药剂师输入病人资料和所需药物资料之后，机器就会自动分时段剂量，将所需药物作独立包装。九龙东医院联网药剂部部门经理麦丽琪说，以往人手配药时，由于要节省人手，通常每次为住院病人配备3至5日药，如果期间医生为病人更换药物，已配备的药物有可能要丢弃。但现时自动配药机能够做到每日为病人配药，减少浪费药物。灵实医院亦是医管局首间将 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应用在药物库存管理的医院。麦丽琪解释，每间病房都会常备一般药物，例如止痛药和止泻药等。以往护士要定期到每间病房人手核对库存，但今年使用 RFID 标签，每次护士提取药物之后，经过仪器扫描就能够实时记录库存。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在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包括月饼同花灯制作，以及独特嘅狮子艺术。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齐追月。 记得留意九月二十二号晚上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9月22日，回应中央不容地产商垄断报道，林郑月娥不评论，称地产商比较愿意配合政府。 政府延长三个中小企及个人贷款担保安排。 选举事务处就选委会选举部分安排不理想致歉。 拜登联大演说，称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或世界分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5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喺疫情之下咧，有一啲嘅贷款担保计划咧，都作出一啲嘅特别安排啊。见到咧，即系寻日啊，政府就话咧系金融管理局咧就宣布咧延长三项咧为企业同埋个人咧提供资金周转嘅贷款担保计划啦，为期六个月。咁三个计划就系包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啦，咁啊旗下仲有三种产品嘅，即系包括有八成、九成信贷担保产品啦，同埋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嘅还息不还本安排咧就会延长六个月嘅，咁另外就系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计划啦，咁仲有就系为失业人士去提供一个嘅资金援助嘅百分百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咁啊，见到咧，寻日特首林郑月娥喺见记者嗰阵咧，都提到话计划咧都帮到唔少嘅人士同埋企业啦。就如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咧，就系批出咗67,000宗申请，咁啊涉及嘅总贷款咧有1,700亿元，咁啊话帮到咧惠及到咧41,600间嘅企业公司，咁亦都涉及咧嘅员工系61万。嗱，今次而家呢一个嘅计划啦，即系还息不还本呢个安排咧，延长六个月咧，究竟对于一啲中小企嚟讲系帮到几多咧？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早晨。 系， 早晨，刘达邦。 早晨啊， 系啊，早晨啊，头先就讲到呢几个计划啦，咁最主要你哋关心就系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嗰三个产品，有个八成信贷担保、九成信贷担保同埋百分百担保嗰个嘅还息不还本安排延长，就系、是、去到24个月，即系两年内就净系还息就可以唔使还本金嘅。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再一次系延长咗啦，你哋自己点睇呢个新措施？对于中小企嚟讲，系咪延长咗再多六个月嚟讲，系帮到几多嘅咧？其实 当然系有帮助啦，因为如果你系因为而家个市道嚟讲咧，就有轻微嘅复苏嘅现象嘅，咁就但系有啲企业咧都依然都仲系蚀紧本，咁佢。如果是有資金頂住的話呢，他可以繼續去營運內囉。如果你叫他要還錢啊咁樣呢，他們會好辛苦。咁所以如果有呢個幫助的話呢，啲企業仲可以受惠企業呢仲可以營運落去嘅。咁呢個對他們嚟講係一個即係救命嘅一個好重要嘅消息俾到佢哋咯。 嗯，即係咪話如果呢段時間要佢哋咁快，如果唔延長嘅話，要佢哋還個本，基本上可能好多都冇能力還到，定係點樣咧？ 係啦，即係佢哋會還唔到，因為嗰個復甦期可能佢仲係 即係仲欠落好多債務啊咁樣，咁佢有生意有翻嚟啦，咁嘅時候咧，咁佢可以即係個資金周轉咧好啲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即係可以繼續營運啦。如果你叫佢而家又要去還息又要還本嘅話咧，佢哋未必係有呢個能力咯。咁其中有啲企業佢仲更加係而家都仲未復甦到嘅，譬如你有啲旅遊業啊，或者同旅遊相關行業嗰啲供應商啊，佢哋都仲係即係唔夠生意做嘅。咁嗰啲咧，即係可能佢仲係喺度，即係個僱主仲係喺度支持緊，攞緊揞緊錢出嚟支持嗰個企業繼續營運嘅。咁如果佢喺呢個情況之下唔需要還本嘅話咧，佢攞出嚟嘅錢係相對少咧。佢結業嘅機會就會少啲咯。 但而家以你了解咧，頭先都講咗幾種，有啲係八成信貸擔保，有啲九成，有啲百分百，係咪普遍嚟講都係會用百分百擔保嗰只貸款嘅？ 係啦，百分百嗰個咧就由於嗰個係金管局屬下嗰、那個部門咧係攞錢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嗰個審批權咧。就最初嗰個審批權咧喺銀行度，咁銀行咧就放鬆好多嘅，即係容易批好多。咁啊，如果係最終都係要即係嗰個政府個部門去作最後嘅審批啦。咁但係相對我哋嘅經驗嚟講咧，同埋好多中小企同我講咧，這個咧都相對嚟講比較容易批嘅。咁所以呢、這個。佢係即係冇話咩上限下限啦，就睇你自己嘅企業本身嗰支出喺工資嗰方面嘅支出，同埋咧租金方面嘅支出。就未來嗰，譬如你係未申請過嘅話咧，咁未來嗰兩年咧嘅人工同埋你嗰個租金加埋咧，就係、是、你想申請嗰個額嚟噶啦。譬如假設你有十個員工。咁每人20,000蚊，咁你200,000嘅人工一個月，咁啊，如果你係兩年嘅，咁你就講緊係400,000+噶啦， 係 一兩年嚟計，咁你加埋租金，如果你30,000蚊租金，咁你兩年嘅可能70,000+，咁加埋你就可以攞到成500,000嘅額噶啦。如果你要申請最高可以貸政，即係你嘅政府可以。貸款俾你500,000，咁如果500,000一般嘅企業咧，可以即係嗰個延續到佢嘅生命係長好多嘅。 OK， 我而希望可以過得到呢個難關咯。 係，但要去到咩位先至覺得，譬如而家呢個還息不還本呢個幫到啲企業好多啦。去到邊個位先至可以真係唞翻啖氣，可以係有能力係還翻個本金嘅咧？因為而家暫時都好似一路延長落去，都要似乎有個期大家都要睇到啊。其實啲企業邊幾時先至有能力嘅嘛？你自己預計去到下年，而家就話延長到下年啦，即係呢個還息不還本呢個嘅安排，係咪都可能都要？再延長啊！如果係繼續係咁嘅情況，定係你預期有啲乜嘢契機可以令到即企業有翻一個經濟能力，有翻一個能力可以係解決到，唔係淨係還息不還本咧？又 啊，當然，如果佢哋嗰個企業嗰、那個行業嗰、那個生意係翻去疫情之前嗰個情況嘅，咁佢哋就有呢個盈利嘅本事嘅話咧，咁佢哋就可以。是有機會賺了錢就可以還息之餘可以還埋本啦。 但而家個成個疫情都 整體嗰個營商環境嗰個變化啦。咁而家有啲譬如你局部嘅零售業，譬如街市啊，有雜貨鋪啊咩，呢啲已經翻翻去之前嗰、那個疫情之前嗰個營運嗰個環境噶啦。呢啲係。有能力可以還得到錢，咁甚至乎咧就有啲餐廳啊都開始有盈利噶啦。包括你好重傷年紀蝕咗年紀，咁而家啱開始嘅時候咧，咁佢哋都即係有你叫佢還本就難啲。咁等佢站穩陣腳嘅話咧，就6個月之後都適當嘅，係啦。 但係而家嗰個疫情都相對平穩一啲啦，會唔會？ 其實他哋再令到一啲企業再進一步有經濟能力去還，可能就係要睇通唔通到關咧。 係啦，即係如果你係講緊一啲即係專係做國內客或者係做遊客嘅全世界遊客嘅嗰啲嗰部分嘅旅遊業嘅僱主咧，佢哋就而家呢一剎那都仲係好慘，都仲係接近零收入嘅。咁除咗遊輪之外，就冇樣嘢，即係本地遊之外咧，就已經佢哋係冇完全冇收入。呢扎行業咧，就俾多六個月，或者佢都未必係可以即係幫得到佢哋手嘅。 嗯， 佢哋仲繼續喺度蝕緊本嘅。 OK。你自己預期其實會唔會有啲即係企業真係還唔到？因為我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話，即係而家整個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嗰個外匯帳咧，就係0.14%，就係比預期25%少嘅。咁但係而家講緊係因為淨係還息唔還本啫嘛，即係係咪真係睇到實際佢哋還唔還到嗰個情況咧？因為政府就形容個還款情況理想嘅，咁呢個指標又點睇咧？你又 暫時你呢個都。因为你还紧息嘅话咧，咁就好多都可以还得到息，所以嗰个 default rate 咧，相对嚟讲咧，系呢一刹那都系低。 嗯， 但系如果你真正系要开始还本，譬如六个月之后要还本啦，咁有啲还唔起嘅话咧，咁嗰个 default 嗰个 rate 咧就会高多噶啦。咁到时再先至可以再确定得到系咪真系有好多公司唔掂，即系。真 係 要執笠 咯。OK，另外其實除了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咧，仲有一個叫做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嘅，咁就係、是、其實係銀行提供個承擔額嘅，呢、這個就有少少唔同啦。咁啊，睇到話有啲銀行咧都考慮到即係成個風險管理啦，話係咪諗一啲退出方案？咁就話例如係咪用一個分期償還本金去代替還息不還本咧？咁對於企業嚟講，又點睇咧？即係唔再係還息不還本，而係要還個本金，但係就分期去還咁樣。這個會唔會壓力都大咗啊？周轉方面又點睇啊？呢個 即係你只係銀行，另外除咗呢個政府咧， 係啦係啦係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做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噶嘛，嗰、那個係銀行去做噶嘛，嗰、那個係。 嗰、那個我就即係比較陌生啲。 嗯， 因為這個如果你雙重嘅話咧。我估銀行佢未必肯制啦，除非你有一啲物業或者有一啲即係按揭係擺喺佢度咧，咁佢就會同你做。否則嘅話咧，如果你已經爭緊人錢啦，你要再開多條拉，再爭銀行啲錢，咁你第一個都未還完，第二個又話要爭佢，又要再借錢嘅話咧。銀行就未必肯制啦，除非你真係有其他啲按揭嘅物品喺佢手，佢就會願意去做啦。 OK， 好啊，唔該曬你，劉達邦，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刘达邦咧就系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名誉主席嚟嘅，讲到政府就延长三个中小企啦，同埋个人嘅贷款担保安排嘅涉及呢个就系还息不还本呢个安排嘅。你又点睇咧？你会唔会你都系中小企咧？觉得呢一个嘅安排会唔会都令到成个周转方面咧系好咗咧？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剛才講到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還有另外一個就叫做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就原本是下個月結束的，這個計劃就是由銀行提供一個的承擔額，現在就是延長個計劃貸款的還款期6個月去到出年的4月。不過見到有些銀行界人士根據報道就說還息不還本計劃已經多次延長，貸款年期越長對於銀行的風險管理的難度就會相應增加，加上企业都是未还本金的，那银行来讲就难以去评估和掌握企业的实际还款能力，那有些这样的考虑。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鼠患，会不会有时行落街或者去到一些旧区后巷都会见到一些老鼠的踪影呢？那见到食环署的公布就说今年上半年的整体鼠患参考指数就是 2.8%， 那比起上年下半年就是跌了 0.8%， 形容整个情况是大致受控的。咁就话咧，上半年收集到嗰啲死咗嘅老鼠啊，死鼠同埋一啲捕获嘅活鼠咧，总共有超过30000只。咁啊，自从上年下半年起咧，针对鼠患比较严重嘅地点咧，已经做咗一啲嘅措施啊，加强清洁啊、执法等等。一个月之后咧，就话发现所有一啲监察地点嘅指数咧都有明显嘅下降。咁啊，觉得显示一个嘅措施成效咧系理想等等嘅。又请嚟一位嘉宾，我讲下佢哋嘅区内见到个鼠患情况系点啊？电话旁边有深水埗区议会防治社区重患鼠患工作小组主席麦伟明，早晨。 早晨， 麦伟明啊，同你继续倾之前咧，都欢迎大家咧，各位观众听众打嚟18723，讲下你自己，譬如屋企附近啊，或者工作嘅地方附近，会唔会都不时见到有鼠患咧？个严重情况又系点咧？18723，而家见到食环署做嘅一啲措施，你觉得系有冇效咧？18723，讲下你嘅睇法嘅。麦伟明啊，讲下先，你就深水埗嗰边嘅，见到深水埗区，譬如以顺宁道嗰个嘅点为例咧，今年上半年嗰个鼠患指数咧就系11.1%，做了一些食環署的措施改善之後呢，都有一些明顯的跌幅，就是7%的。你自己觀察到是不是個鼠患情況都真的有改善到呢？看到 我想他公布的指數呢，跟實際上居民那個判斷呢，很明顯的落差。 嗯， 咁第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佢講我信寧道嗰度呢，其實我諗主要都係集中喺呢個保安道街市嘅。咁如果你講嗰個鼠患呢，其實直到而家呢，其實只要你每晚係食環署嘅係外判嘅街道清潔承辦商呢，其實當佢做完咗洗街之後呢，你只要喺11-12点開始落去嘅話呢，其實就以信寧道呢鄰近保安道街市咧，其實你可以發現咧，可以有幾個位咧係有好多老鼠嘅。咁、其實有市民俾個片我睇過嘅，20-30只都可以聚集喺度嘅。 佢哋唔怕人嘅咩？或者佢哋喺後巷冇人係咪咁啊？ 嗱，第一就係你通常喺街市嗰段時間咧，10点后，因為基本上啲檔位就閂曬啦，同埋好少人會行過嘅、因為第一就係、夜啦，其實啲人亦都知道嗰度好多老鼠嘅，咁我諗佢哋亦都唔會特登走去行去嗰度。咁、第二咧就係啲老鼠已經係習慣咗，就喺嗰段時間出嚟之後咧，就喺街上面咧，其實好多食物喺度嘅。咁基本上咧，佢哋喺呢段時間就會喺啲渠位啦，甚至一啲係我哋講嘅三毛大啲梯間咧，就會走翻出嚟。咁、基本上咧就係喺嗰條順寧道嗰個位咧，就到處去集中在某幾個位置，他們很大批的老鼠在這裡，即是我們叫搵食。所以跟他說那個，他說那個就是那個是平均那個是那個，即是他們所那個指數呢，信寧道那個位置是下降了的。但是只要我想處方，其實他們試在夜晚我想11点后呢，他到1点那段時間，他們試下下去那些位置。咁我谂佢如果喺佢嗰个时间落去捉老鼠嘅话咧，我谂佢捉到嘅数目应该我谂每晚都肯定有30-40只。 因为鼠患指数其实就系话即系食环署会摆一啲嘅鼠痢喺度啦，然后睇下个鼠痢有几多老鼠系咬过，去计成个鼠患指数。我听你咁讲，系咪即系其实可能附近本身可能都有其他食物或者都好污糟，咁吸引到啲老鼠，根本可能直情嗰个鼠痢都唔咬啦，就令到未必反映到喺嗰个鼠患指数嗰度，会唔会系咁咧？ 嗱，佢而家嘅鼠你應該係用番薯之類嗰啲，嗰啲就掛喺後巷嗰啲，即係嗰啲係污水渠出口位，或者係啲係嗰啲坑口，即係嗰啲坑渠位嗰啲位置咧，就係、是、因為老鼠通常係經嗰啲位置咧，就係、是、去即係通過嗰啲位置咧，咁老鼠就會咬嗰啲，即係咬嗰啲佢擺嘅鼠你啦。咁、但係問題就呢度咧，就係、是、如果成條街都係一啲所謂嘅食物，而嗰啲食物咧係新鮮過佢，亦都係吸引過佢嘅話咧。老鼠一个比较聪明的动物啦，其实佢哋一定系唔会食你嗰啲所谓嘅摆度嘅食物嘅。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关系到就我谂个街道嗰、那个我谂系近呢十几年咧，其实街道嗰、那个嗰、那个店铺嗰、那个嗰、那个营商嗰个情况系唔同咗啊。嗱、以前咧，其实你唔会发现咧，一啲所谓嘅系卖蔬菜啦。卖生果啦，甚至卖猪肉嘅档口咧，系会喺一啲例如青山道元州街啲所谓嘅系我哋叫营，即系我哋所讲系一啲系热门嘅街道度嘅。咁佢哋以前咧就集中喺翻顺宁道一带嘅。咁但系而家咧，基本上咧，如果你去翻顺宁道附近啦，即系我谂成个顺宁道咧，你可以去到元州街、青山道咧，都会见到呢啲所谓嘅系菜档咧、肉档咧。就會喺而家嘅地鋪嗰度嘅。嗱，佢哋嘅鋪頭通常面積唔大嘅，即係我諗大概係二三百尺嘅啫。但問題就係佢哋每日咧，佢哋即係經佢哋處理嘅，即係我諗佢哋買嘅蔬果或者肉咧，我諗係你其實如果你每晚行過咧，佢哋幾板就會擺咗喺條街度嘅。即係我講係即係佢哋十二點嚟落貨咧，咁佢哋每一檔口都有三四板啊，咁擺咗喺度。好啦。咁佢哋賣菜嘅話咧，賣菜咁喺佢哋一定喺街度咧，就係、是、做嗰啲係即係篩選嘅。咁我諗問你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當你篩選啲菜啲爛嘅話，佢咪擺咗喺街度咯，即係就咁拋咗喺度咯。 即係就咁抌咗喺地，又變咗引咗啲老鼠嚟。 係㗎，冇錯啦。唔係佢哋入口就擺曬喺度嘅，跟住咧夜晚嘅時候就會將佢擺曬喺度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嗱，佢哋有清洗嘅，個問題就係呢度啦。你清洗嘅時候咧，用水沖嘅啫嘛。佢就冲翻落去附近啲渠口位，咁、我谂啲菜咧同埋啲肉咧肉碎咧，基本上咧系永远黐咗喺嗰啲，即系喺翻嗰啲位置附近啊。咁即系话，其实喺啲渠位或者系啲嗰啲系铺头嘅门口咧，其实大量嘅食物咧系仲要系新鲜嘅。 即係變咗俾啲老鼠又多咗啲食物。好，阿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你講到頭先阿麥偉明又講到有關於深水埗區順寧道嗰一帶嘅一啲老鼠嘅問題。你有冇都觀察到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住喺深水埗區咧？見到嗰個鼠患情況係點咧？18723，18723。另外都想問一下麥偉明，因為見到食環署方面咧，就都好似有講過做過唔同嘅招數嘅，即係譬如監察啲老鼠就有嗰啲熱能探測機啦。咁另外咧又有唔同嘅方法，譬如話第二季開始全面用一啲新型嘅鼠夾啊、T 型鼠脷盒啊，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呢啲係咩嚟嘅。不過就咁聽落，或者你哋觀察呢一啲新嘅即係滅鼠或捉老鼠嘅方法咧，其實有冇見到喺度啦，同埋嗰個效用係如何咧？係 嗱，我第一就未見過佢嗰所講嘅新型嗰啲係即係捕老鼠嗰啲儀器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你用幾多新型嘅措施都好啦，那個問題就係嗰個老鼠咧喺嗰個區入面咧，以前咧你都可以話佢集中喺翻呢個街市附近咧，你可以容易針對性去處理。但個問題而家就唔係咁樣啊，係佢散落去即係成個即係個區域變咗好大啊。咁第二樣嘢就係啲老鼠咧，其實佢嗱好多三毛大啲天井位啊，甚至係嗱而家你都知道，其實最高峰期嘅老鼠喺街，即係我意思喺街度出現咧，就係、是、當時疫症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買外賣嘅。咁佢哋買完外賣食完嘢啲嘢之後咧，基本上如果你住喺啲係三毛大廈嘅話咧，基本上你就自己攞落樓咧，就擺咗喺路邊嘅垃圾桶度。咁所以當時嘅街道咧，其實好多係棄置咗嘅，即係。啲食物嘅残渣或者系啲系外卖盒喺度嘅，咁所以嗰阵时嘅老鼠咧，其实一定系严重过而家嘅。当然而家疫症好咗啦，咁所以个问题就话，你成个区域咁阔嘅话，你而家系将一啲所谓嘅嗱，通常佢哋会将嗰啲老鼠夹啊或者系啲系捕鼠器咧，就会摆咗喺后巷位置嘅。咁而家就唔系净系后巷有呢个问题啊，系佢成个区域入边只要有 啲所謂嘅係鋪頭嘅地方啫，又或者係一啲係有垃圾桶嘅地方咧，老鼠都會出現。咁第二樣嘢就係個食肆啊，其實一直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就係啲食肆咧，如果你喺舊樓即係舊區嘅話咧，食肆通常後巷即係嗱，佢哋前面就做生意啦，後面就用嚟洗碗啊或者做下欄嘢啦。咁所以佢哋擺嘅位置都係部分係擺咗喺呢啲所謂嘅係即係食肆嘅後邊咧，就係佢哋係擺垃圾桶嘅地方啦，即係或者係洗碗啊做下欄嘅地方嘅。咁好啦，咁如果係咁嘅話，而家新挑戰就係你成條街都係呢啲鋪頭，咁而呢個鋪頭咧就唔係淨係一個某一個位置某一個點嘅，係可能去到係幾個街口或者十幾個街口嘅。咁食環署到底要擺幾多個呢啲所謂嘅捕鼠器可以捉曬老鼠咧？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啲老鼠上咗樓之後咧，咁食環署係唔會處理嘅。 Okay， 即係食環署嗱，只要隻老鼠上咗樓嘅話咧，食環署都冇權，亦都唔會幫個大廈處理嘅。 好啊，同阿麥偉明，你 一般都由大廈自己處理翻嘅。 O K， 同阿麥偉明，你傾到呢度啦，即係講到成個區就唔係淨係即係針對鼠患，唔係淨話擺一啲老鼠夾或者鼠脷，講到可能成個區嘅清潔情況，因為可能有好多食物殘渣，呢啲位咧都已經可能係吸引到啲老鼠嚟啦。頭先麥偉明係提到呢一點嘅。嗱，麥偉明咧就係深水埗區議會防治社區重患鼠患工作小組嘅主席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等的组织提交资料，期限昨日届满。关注组昨日宣布决定在本月解散，已经启动自动清盘程序，董事亦都将会辞任，并且说已经回复警方，未有透露进一步详情。明报昨日致电关注组的董事刘慧卿查询，他说律师建议什么都不能够说。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国安处按照港区国安法第43条之下的实施细则要求若干人提供资料，因为有关要求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工作相关，不会提供进一步细节。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上星期有外国通讯社消息说，全中央要求本港地产商协助解决房屋短缺等问题，不过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表示，并不清楚有没有个别地产商会员曾经同中央官员会面，而商会将会在今个星期五举行例会，议程包括讨论是否有中央官员会见个别会员的传闻等。梁志坚指，本港地产商一直有同特区政府商讨有关房屋政策问题，过往亦都曾经反映发展商面对的困境。至于会不会担心中央出手调控本港楼市，梁志坚形容地产商好紧张，亦都冇得担心。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屯门息息园主办可艺中学全体师生接种率都已经是平均达到七成，校方已经向教育局申请在下个星期一率先全校恢复全日面授课，放学的时间回复至到昔日的下午4:10，并且恢复初中在校五线的安排，将会成为自从去年初疫情爆发以来香港首间恢复全日课的官津校。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有北区学校出现收生减少、跨境生未能够返学以及跨境生退学导致缩班等情况。有校长表示，跨境生已经等了一年大半，觉得通关遥遥无期，所以在八月下旬有大批内地学生选择退学，有边境学校只是得两成学生返学。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海洋公园水上乐园昨日中秋节开放，园方因应疫情要求游客在景点之间需要戴上口罩，虽然有市民自备多个口罩更换，亦都有人戴着口罩落水，口罩整个湿晒或者是湿手戴上口罩等等，口罩亦都由干变湿，未有理会或者会成为卫生风险。另外亦都有市民批评入场票价同埋租用储物柜的价钱太贵。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有环保团体推算，港人去年食剩超过288万个月饼，当中163万个遭弃掉。近年市面出现各种不同口味的新式月饼，比传统月饼更受欢迎。绿色力量总监郑木琪估计，今年中秋节过后，遭弃置的月饼可能会更多。他指，本港多个组织会回收月饼转赠给基层家庭，呼吁市民点算家中的月饼数量，如果过多就及早捐赠给人。环保人士认为，最好仍然是从源头做起，鼓励生产商研发少糖低脂的新式月饼，既健康又减少浪费。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房屋成为社会最大矛盾，最近频频传出中央出手整顿的消息。政论说，武力界的特区政府的因循苟且，政策一面倒向发展商倾斜，也没有今天的发展商独大，死结难解。香港并非无地可用，而是有地不肯用。中央既然已经主动出手，港府就需要坐言起行，不能够再以各种借口不作为。东方日报政论。 成报社论，中央修改选举制度下的第一场选举，龟速点票成为焦点。综合选管会和候选人披露的资料，不在于执行，而是在于决策。相信是在新选举制度下，未有在事前因应各类可能发生的情况而制定各种应变方案。更加重要的是，在现场的决策人不清，决策责任亦都不清，结果导致出现种种问题下，未能够及时变阵。成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就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2021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已经是升至全球第12位。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当中，中国深圳、香港、广州地区位列全球的第二位。社评说，香港有教育和科研优势，深圳和大湾区就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深港强强合作，相得益彰，前途无可限量。大公报社评。 明报社评，內地房地產龍頭公司恒大集團的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現在斷言恒大危機將會導致內房市場出現轉捩點乃至爆破點是過分解讀。社評說，中國已經過了一間公司存亡動輒和社會穩定掛鈎的時代，沒有誰是大到不能倒的。恒大即使最終要破產重組，亦都無礙中國經濟大局。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价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就用幅度，一是就用时间。弱势股呢，它调整呢，它可能就用幅度的。基本面强的股份呢，人人都揸住不是很想放呢，它就要用时间来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2021年9月22日，回应中央不容地产商垄断报道，林郑月娥不评论，称地产商比较愿意配合政府。 政府延长三个中小企及个人贷款担保安排。 选举事务处就选委会选举部分安排不理想致歉。 拜登联大演说，称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或世界分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老鼠的问题，食环署就说呢，今年的上半年整体个鼠患指数是 2.8%， 是属于一级水平，即是说呢鼠患情况并不普遍，亦都讲到说在低过咧上年下半年嘅程度啦，咁就都讲到话情况系大致受控。头先你倾到有关于深水埗咧顺宁道嘅其中一个监察点啊，咁啊，佢其实喺即系今年嘅上半年咧嗰、那个嘅鼠患指数咧都唔算低嘅，呢一个点有成11.1%啦。咁佢哋其后咧就再做调查，喺做咗一啲措施之后，成个鼠患情况有冇改善到咧？咁就话跌到系7%嘅，有一啲嘅跌幅嘅做一啲措施之后，有冇？深水埗的居民都有留意到附近区内的情况，鼠患的情况又如何，有没有见到食环署做了一些滅鼠等等的措施呢？觉得成效是怎样？18723，另外我们都邀请过食环署去访问的，不过他们就回复是不接受访问。电话旁边就有陈小姐，早晨。 是早晨，周乐文。 早晨你好，请讲。 是啊， 我媽媽就住在順寧道對住寶安道街市的，咁佢住四樓，咁啲老鼠呢我諗唔係一年嘅事啦，咁我細個睇到住啦，咁呢就係即係幾十年都係咁樣，咁就講返最近呢幾個月見到嘅情況啦，咁我哋喺屋企食飯呢，我個弟婦呢突然間砰一聲就嗌，原來有隻老鼠喺佢腳度行過啦，咁呢個都唔係新鮮事物嚟㗎啦，咁我媽媽喺度住呢就不停成日都要張羅買啲叫做老鼠黐老鼠膠啊，咁就擺到成屋都係啦。咁呢佢就話俾我聽呢，三兩日都捉到一隻肥肥白白嘅即係老鼠㗎啦。咁老鼠籠呢佢哋好正㗎，老鼠籠佢哋唔食㗎。我媽媽話佢擺個老鼠籠， 即係佢識得辨識到嗰個係個陷阱嚟嘅，可能係係嘛。 我唔知道，好似頭先嗰位議員講啦，周街啲食物使乜捐落個窿度攞啫。只不過我相信我媽媽個策略咧，就係用好多老鼠膠擺到滿地都係，等佢走過嘅時候咧就黐住佢。即係個情況係咁惡劣咯嚇。 但係咪都隔唔係成日黐到啊嘛？係嘛？即係佢哋都 我成日黐到㗎。 係啊， 佢話三幾日捉到一隻㗎啦。 嗯，咁啊即刻通知食環署啦，咁就。 咁老人家邊度識得次次通知食環署啊？咁梗係抌咗佢就算啦，係啦。咁我見佢點解嗱呢啲嗱一個老鼠嘅膠咧，黐完都係老鼠，佢要抌噶啦。 嗯， 我可以話俾你聽，佢就日日咧就周街去揾啲買老鼠膠。咁啊，老人家又慳啦，係啦，買一個20蚊一塊，咁佢好肉痛啦，咁樣樣。周围去问边度有啲平啲嘅老鼠胶卖。 但系呢排有冇见到其实系严重咗嘅咧？因为头先个区议员就提到 呢排啊，我想问佢嘅数字系边一个阶段？ 因为咧佢就系、是、今年上半年咧就系、是、严重嘅，见到啊顺宁道嗰度11.1%嘅，头先咪讲鼠患指数。 上半年即系一月至六月尾。 系啦，咁因为头先个区议员都提到话疫情可能有影响嘅，大家多咗食一啲嘅外卖，咁啊抌落街喺个垃圾桶度，可能对于啲老鼠嚟讲又会吸引咗佢哋啊嘛。你自己观察到妈妈个屋企有冇因为呢段时间都或者呢一年啦，都系特别多咗咧。有， 我觉得今年同旧年冇分别咯。 嗯， 头先我讲话只老鼠走过我弟夫只脚嗰度，系即系大概系两三个月前嘅事啫嘛。 O K， 系啦，唔系好耐嘅事嚟噶。 明白。好，唔该晒陈小姐讲到妈妈喺顺宁道附近嗰度住嘅，咁佢哋见到屋企入边都有出现老鼠啦，呢个都系近排嘅事咁。另外仲有吴先生，早晨。 哎，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你好， 啊、 请讲。 好，你好，你好。哎，我嗰度仲精彩嘅，佢嗰度整开只脚嘅，有咩所谓啊？我跳喺个身嗰度啊。 吓，跌咗落嚟你个身度啊？ 嗱，我咧就住喺玉莲台嗰个三楼嘅，下边咧就系嗰啲垃圾站啊。 嗯。 佢咧喺嗰啲外墙嗰啲地板嗰度咧爬上嚟我嗰、那个。那個窗門，我窗門對開咧，就咪有條梁三竹嘅。 係， 佢喺梁三竹嗰度走啊！直情喺梁三竹嗰度啊！如果係話即係計環保啊，係咪先？我就即係唔係幾熱，我都唔開窗噶，唔開冷氣啊，就開窗啊嘛。開窗就鎖鐵閘，就開木門。哇！嗰啲你知唔知咧？我瞓喺度望到嗰条竹嗰啲喺啲老鼠喺度系咁走啊！跟住尾佢跳入嚟，我瞓喺度，佢跳入嚟跳喺我个身嗰度啊！我一手拿自己啊，就打落个地打死佢。 哇！好惊险啊！呢度系咯。 佢话佢食环署话又话嗰啲鼠患做得几好。 嗯、 我话好好个计啊！我13年中风，时间咧。我就住喺三楼嘅，就放个碌架床咧喺个窗口窗边嗰度咧就瞓觉，就叫嗰度近厕所啊嘛。咁、我唔行得唔方便啊嘛，咁、我咪呢度近厕所，咁啊即系行个厕所近啲啊嘛。哇！嗰啲老鼠啊，精彩咯，喺度跳入嚟啊！ 系，但我见观塘区咧，即系睇政府公布嗰个鼠患指数咧，即系今年啊，2021年上半年啦，几个点佢都系零，但系你就睇落就唔系咁啦，有啲亲身经历啦。 零啊！你话我个用完台嗰度啊，嗰三楼啊，哇！ 明啊，睇到即系啲鼠患都好严重嗰个情况。好，唔该晒吴先生，观塘嘅居民嚟嘅，仲有中泰，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 系你好，请讲。 系嗰个老鼠定唔系？ 系你住边区啊？你系 长洲区。 嗯，系咪都系啲外面啲 岛？ 吓、啊，外面啲街定系入埋屋啊？你见到佢？ 佢直情入埋屋嘅，因为啲老鼠咧就喺我哋门前嗰度咧，就有时啊吓，咪又唔系经常嘅，咁咧就好似游乐场咁出嚟出去。咁同埋啲老鼠咧就会经过我哋嘅窗口咧，就系、是、入屋添嘅，就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喺窗嗰度咧系做咗一啲即系铁丝网咁样。咁同埋喺老鼠嗰方面咧，首先我都系多谢长洲区嗰个松鼠组，咁好多时叫佢咧，佢都会大致上嚟讲咧，都会好快脆攞到老鼠笼嚟啊，同埋咧系收咗已经捉咗嘅老鼠嘅。咁但系你老鼠咁样咧，就我发觉有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一般嗰个老鼠笼嗰个眼咧系太大啦，大老鼠咧系一定捉到嘅，但系细老鼠咧我见过几次，就听到声咧佢入咗笼。想去處理嘅時候咧，原來佢已經係好發狂咁咧，係已經喺嗰個龍眼嗰度咧係走咗嘅， 即係個窿嗰度走得甩翻出嚟。 係啦，個窿啊，係啦，佢即係直情係軟啊嘛，鑽咗出嚟。咁我覺得咧，如果你捉唔到嗰啲細老鼠咧，就始終都係唔掂嘅，因為佢會大噶嘛，大咗佢又會去繁殖噶嘛，就係呢個問題。 你講個鼠籠係講緊食環署嗰啲鼠籠啊，係咪啊？我想搞清楚，定係你哋自己屋企買嗰啲？ 係食環署嘅鼠籠，佢哋係好好嘅。我哋因為已經係經常捉到老鼠嘅，咁所以一要求咧，佢哋就好快脆會攞到老鼠籠嚟嘅。就係咁樣。咁我曾經提議過咧，就係話嗰啲老鼠籠可唔可以做嗰個籠眼，即係嗰啲窿咧係細啲。咁但係我曾經得到一個即係某一度嘅答覆咧，就係話。佢哋嗰個老鼠籠咧，一般都係呢個 size 嘅。咁我就覺得政府花咗咁多錢去處理呢個鼠患嘅問題，咁你做一啲細嘅眼嘅老鼠籠，我相信都唔係一個好花費好多嘅錢嘅。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一般嚟講咧，佢哋就聽到有老鼠咧就好好嘅，就喺啲渠啊嗰啲咧就係釣一啲嗰啲藥啊。咁等啲老鼠食咗咧，佢就會去飲水，咁咧就會自動死噶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喺我哋呢一區嗰個經驗咧，我哋左右隔離嘅人咧都唔同意嘅，因為好多時都老鼠就係咁樣死咗，但係我哋唔知佢死去邊啊嘛。咁叫老呢個松鼠組嚟嘅咧，咁佢哋亦都係未必揾到，而且喺我哋呢度嚟講咧係只係揾過一次，但係咧就臭到不得了嘅。咁所以我覺得對嗰、那個，尤其是而家呢個疫症咁樣，對嗰個衞生咧係相當唔理想嘅。 明白。 咁我即係講嘅就係咁樣。 唔該曬，鐘太。即係講到，就算可能毒死一隻老鼠，可能佢死咗喺屋企某一個部分，已經有一啲臭味喺度，都揾唔到，呢、這個都係佢哋嘅擔心之一嚟嘅。鐘太住喺長洲啊，睇翻即係食環署嗰個資料啦，2021年上半年嘅鼠患指數，長洲就有一個係新興街嘅點嘅。就都是零喎，佢哋嗰個嘅數字嚟講嘅鼠患指數，咁啊講翻呢個資訊先。另外咧就有油尖旺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及工作委員會主席朱志樂都同我哋講下佢哋區內嗰個鼠患情況。早晨，朱志樂。 早晨啊！ 你哋嗰區咧，我見到之前即係講緊上半年咧，譬如以彌敦道尖沙咀嗰個點咧，鼠患指數18.2%都高喎。後屘就話做完啲措施之後咧，就鼠患指數3.6%即係有個明顯嘅跌幅嘅。你哋自己親身觀察又係咪咁咧？ 其實而家睇咧，即係通常有啲即係有啲鼠患指數，如果係有一次爆高嘅時候咧，咁樣食環就即係會洗打平地同埋做好多。即係做更加多嘅措施啦，就去做滅鼠，所以個短期內咧，佢當然啦，咁其實你話老鼠咁永遠都唔會消滅嘅，永遠都有嘅。但係就真係次次見到，即係無論上年咧上海街嗰次，或者今年呢個彌敦道咧，其實都係有個顯著嘅跌幅。但係就唔代表即係啲老鼠消失咗啦，因為其實即係就算上年上海街嗰個個案都好啦，咁佢做完一次目標小區嗰個滅鼠之後咧。但係即係之後佢都係我哋即係尤其是上海街係有近新田地嗰個油麻地街市咧，嗰啲鼠患嘅問題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即係尤其是喺嗰個新田地街嗰、那個臨時嗰熟食小販市場咧，就係、是、啲老鼠係多到即係一個好誇張嘅地步咁樣，所以而家我見即係食環署都繼續做緊呢啲目標小區咧，就係、是、放啲熱能探測器去做呢、這個即係要喺小區入面去做滅鼠嘅。 所以都是一个即系长期的作战。 你哋自己有冇收到啲市民嘅投诉啊？关于鼠患，同埋你自己观察啦，区内嗰个鼠患问题源头最主要系边啲地方咧？系 其实源头咧，咁我哋油尖旺区就比较多食肆啦，所以就我知道之前咧，因为疫情，所以令到限聚令，令到食肆嗰个即系佢个营业嗰时间就限制咧，咁嗰阵时个鼠患系真系有少少嘅改善，但系喺即系开放翻晚市啦。咁樣令到就即係開始活躍翻個晚市嘅時候咧，咁樣去因為凌晨咧就通常都係啲老鼠最活躍嘅地方嘅時間，所以就嗰、那個老鼠嘅問題就嚴重翻嘅。同埋你話油尖旺區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就唔同咧，就係、是、佢比較多舊樓，啲舊樓咧如果係即係仲有啲法團啊或者啲管理公司嘅話都還到，但係有好多三無大廈都係冇人理咧，或者係可能啲單位變成劏房咧，咁樣更加就係、是。嗰啲物業嘅業主就係疏於管理，就令到嗰啲老鼠就匿曬喺呢啲咁樣嘅三無大廈入邊咧。咁其實就算食環署佢喺即係公用地喺個街道嗰度係咁做滅鼠咧，咁如果喺呢啲大廈入邊係有啲鼠竇咧，其實都係好難去處理。 整體嚟講咧，你覺得食環署喺滅鼠方面嗰啲嘅措施或者工作，你見到係做成點啊？啲個成效又點嘅咧？因為而家好似有好多新嘅方法去即係嘗試，無論係熱能監測即係監察呢一類啦。咁另外有啲就係新型嘅鼠夾嘅，有啲就係一啲新嘅鼠嚟嘅盒嘅。咁好似有唔同方法或者科技去做嘅。你自己觀察又點樣咧？ 咁其實我哋喺由希望區議會入面都多番希望就係即係食環署可以做多啲新型嘅嘗試。咁我知道咧，其實呢啲新嘅嘗試咧有成功有失敗嘅。即係例如咧，頭先我聽到長洲嗰、那個聽眾就話，即係舊嗰啲捕鼠籠咧，就有啲有啲老鼠咧係喺個棚度走出嚟。其實我知道食環署係得悉呢個問題嘅，所以佢哋都引入咗啲新嘅捕鼠籠，即係佢有一種咧係一種係透明塑膠嘅咧。但系就都有個發現咧，就係、是可能啲老鼠咧，就對於呢啲就啲新嘅老鼠籠咧，佢哋就唔係幾即係，佢哋可能有啲比較有戒心咧，就唔入呢啲，所以反而咧，就暫時就傳統嘅捕鼠籠反而就係捉老鼠嘅機會仲大。所以而家佢哋都係不斷咁嘗試緊新嘅嘢嘅，咁又得又唔得啦。即係例如我即係都成日都喺區議會都聽到好多噶啦，就係、是、關於嗰、那個。鼠患指數咧，而家係靠一個即係去擺啲生嘅番薯吊喺個後巷度，睇下啲老鼠咬唔咬，去而佢咬幾多笪就係令到佢就係個鼠患指數升高或者啲嘅即係最基本嘅參考啦。但係其實呢樣嘢就我哋都覺得唔係一個好即係可以好準確反映到當地鼠患問題嘅情況嘅，因為咁生番薯其實對於老鼠嚟講。咁如果你話周圍都冇嘢食嘅話，咁佢可能就會咬一個番薯。但如果佢周圍咧，即係例如我哋即係長期都講嘅廟街咁講，廟街好多食肆嘅，咁食肆佢哋啲竹籮其實都好多，已經好多更加美味嘅嘢食啦。咁佢哋仲會咬嗰啲生番薯咧，咁樣就可能好難去準確咁反映嗰個鼠患嘅指數啦。 即係個鼠嚟都未必吸引，個鼠患指數就自然就未必係準啦。咁頭先都講到有啲措施有啲成功，有啲失敗嘅咁。但係整體嚟講，你覺得仲可以做啲咩咧？即係除咗針對老鼠就做一啲唔同滅鼠或者捉老鼠嘅功夫。頭先有另一個區議員就提到，其實如果你成個區都唔係特別乾淨，或者啲商户都製造咗好多垃圾或者啲食肆等等，其實自然就會引好多老鼠嚟。你再擺得多嘅措施落去做，都未必太大成效。你自己覺得仲可以做啲咩咧？又 我就覺得其實食環署應該係第一咧，就係、是、關於嗰啲食肆嗰個衞生情況咧。我知其實而家佢即係好多，佢都會嘗試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去即係、就是、去懲戒嗰啲即係做得唔好嘅食肆，即係停止幾多日啊咁樣。但係就始終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是、你話再去要做多啲嘅衞生嘅。措施嘅成本可能仲大過去即係嗰啲懲罰，咁可能呢啲情況之下咧，我需可能需要係更加多嘅即係去巡查啊，或者係點樣去即係可能要用啲法例去強制佢哋做多啲衞生措施啊，咁我覺得都係需要。另外就係關於頭先所講三無大廈嗰度咧，咁我覺得食環署就應該跨部門同民政處啊嗰啲做多啲支援咧，就係、是、去。幫協助啲三無大廈清潔嘅，咁我哋油尖旺區就咁啱，就民政處就有我哋即係區議會有撥款，有啲即係幫忙呢啲三無大廈清理嘅公用部分嘅工作。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可以恆常化，可以即係十八區去推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可能有效啲嘅，可以全面去做呢一個嘅 自署工作。另外我知道就係喺申訴專員公署就喺年初佢都話要主動調查嘅，咁我都期望睇下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嘅更加有建設性嘅建議可以俾到食環署去做。 好啊，唔該曬你，朱志樂，同你傾到呢度。朱志樂咧就係油尖旺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及公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噶。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楊先生，早晨。 啊，早上啊，蘇亮文先生，你好。 早晨，你好，請講。 啊，我住東涌嘅，又耐唔耐咧又去新會寶北河街街市度買餸。 嚇、 啊！咁去到夜晚落嗰集咧，就喺桂林街嗰入口嗰度摸到有十幾廿隻老鼠，走落去，走落去，走落去。我同啲清潔工講：，哇，有老鼠，有老鼠，係咁噶啦，捉唔曬啊！咁我打電話123去投訴，即係講聲啦。咁啊，佢係覆住話：，冇啊，冇情況啊，街外走過去噶，唔係街市裏邊有老鼠啊，咁講咯，就係咁講啦。 即係總之一閂咗鋪冇乜人咧，啲老鼠係走曬出嚟。係 啦，即 係 佢六點鐘又拉閘噶啦，嗰啲街市老鼠拉閘，個豬肉檔啊咁。咁啊，有個豬肉檔下都捐來捐來捐來捐來，有個魚檔啊，咁周圍咁噶啦。我即係我喺閘外出網入去，就嗰啲同啲保安講，保安就話又唔理。 嗯，明白。 有個清潔工啊，又揸你睇唔到。係啊，就係咁情況啦。 OK， 好，唔該曬。呢個係深水埗嘅鼠患情況。仲有黃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 你好，請講係。 係就咁樣嘅鼠患問題咧，這個問題困擾咗香港好耐噶啦。 嗯。 咁但系咧，我就住元朗嗰啲屋村屋嘅，住喺垃圾站附近嘅，咁就好多老鼠嘅以前。咁我后屘咧就去食环署都打过电话，咁佢哋咧就将嗰啲一粒粒嗰啲咁嘅鼠粒啊嘛，攞个胶袋装住挂喺度。咁我睇过佢哋做咗咁耐咧，啲老鼠唔会食嘅， 因为隔住个胶袋系嘛， 系啦，仲有摆啲佢边系啦。咁於是我就諗咗個方法咧，我又買咗啲老鼠嗰啲藥引，同佢啲一樣紅色噶嘛。咁、 嗯、 我擺喺個兜嗰度咧，觀察啲老鼠，佢都係唔會食。 嗯。 咁我後屘又落啲雞粉啦、啊，佢哋都唔食。最後睇貓同老鼠落豬屎粉。 哦。 全部食到乾乾淨淨。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讲到佢好丰富嘅经验喺鼠患方面嘅处理。嗱，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讲到鼠患嘅情况，唔少人都有见过老鼠喺屋企情况见到嘅情况，讲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九龙东医院联网药剂部近年引入多项智能系统，协助配药和管理药物库存等。其中灵实医院去年引入自动配药机，药剂师输入病人资料和所需药物资料之后，机器就会自动分时段剂量，将所需药物作独立包装。九龙东医院联网药剂部部门经理麦丽琪说，以往人手配药时，由于要节省人手，通常每次为住院病人配备3至5日药。如果期间医生为病人更换药物，已配备的药物有可能要丢弃，但现时自动配药机能够做到每日为病人配药，减少浪费药物。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强调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重申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亦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习近平说，要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和澳洲总理莫里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

埋鼠患较为严重嘅监察地点啦，部署热能探测摄录机去侦测咧啲老鼠嘅活动啊，咁就可以采取一啲针对性嘅灭鼠行动。另外啦，讲到食环署都话咧，会喺今年十一月咧展开第二轮嘅行动啦，会扩大几个地区嘅目标小区覆盖范围嘅，咁啊可以涵盖咧更加多嘅公众街市啊、市政大厦、一啲小贩市场啊、邻近嘅食肆后巷等等呢一啲嘅鼠患黑点嘅。那继续听大家嘅电话咯，有关于鼠患啊，或者头先之前讲到有关于个人啊、中小企担贷款担保等等嘅。电话旁边有李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李先生，请讲。 我讲一讲就系我住喺大角咀区嘅，就喺利德街嗰头嘅。 系。 咁咧就我哋对面嗰度咧个大角咀街市嘅，街市嗰度咧就连埋公园一齐嘅。咁咧好多时咧夜晚咧七点半到啦，佢哋街市闩咗闸之后咧，啲老鼠就走出嚟噶啦。多数咧就喺啲花槽或者种嗰啲花，佢又唔系喺花槽嘅。佢喺細棵啲嗰啲樹嗰度咯，佢又冇花槽嘅，咁咧係多數匿喺嗰啲窿位嗰度，有啲窿位咯，咁佢見佢捐出嚟，咁又好奇怪又好特別喎，嗰啲老鼠又識爬樹嗰啲喎，又見到老鼠咧可以爬上樹嗰度，咁咧就都幾多嘅，即係佢總之個街市落一閘，佢夜晚七點零鐘就出嚟噶啦。就咁咯， 但嗰度系多食物残渣嘅咩？个公园嗰度污唔污糟噶？你见到？ 公园就唔系污糟，但系残渣就冇咩残渣咯。 嗯， 但系有时有啲即系嗰啲流浪嗰啲咧，就瞓咗喺公园出边嗰度咯。 O、okay. K， 有时食剩嗰啲饭盒抌落垃圾桶咯。 嗯嗯嗯。 但系就出边地下就唔系污糟，佢哋多数都抌落垃圾桶噶啦，都系。 明白呢、這个大角咀街市隔篱公园都有一啲嘅鼠患情况。再萧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早晨，请讲，系啊。 我咧就想讲下嗰啲老鼠嗰啲咧，好似我家姐住喺海丽村嗰度十三楼都有老鼠上去喎。咁我咧就住喺石梨一村嘅，咁我哋嗰个村咧都有成三十六七年楼噶啦，咁咧。就咧，我哋樓上冇老鼠，地下就有老鼠。 嗯， 但系我留意到咧，嗰、那個屋村嗰個設計咧，依家新嗰啲屋村咧，嗰啲水喉啊、喉管全部喺曬出邊噶嘛，咁變咗嗰啲老鼠好容易爬入屋啦。我哋呢個村咧，一村呢度咧，嗰啲喉管咧，全部喺屋企入邊嘅，即係廁所入邊嘅，就嗰啲老鼠就唔會爬上嚟咯，咁樣咯。嗯， 明白，呢、這个都听过，类似啲水喉变咗俾啲老鼠爬上去嘅一个工具咁啊，好似 系啊，因为佢嗰啲新设计嗰啲全部所有喉管都喺出边噶嘛，外墙嗰度啊嘛，所以佢咪好容易爬入屋咯，咁样咯。 OK， 唔该晒，萧女士，讲到你自己住嗰个地方嗰啲，见到话即系街上面都有啲老鼠嘅情况，好，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香港乒乓球女队教练李静为湾区民众送上中秋祝福， 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齐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35，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不少家庭可能爸爸妈妈都是要出去翻工的，咁小朋友就需要找人去照顾了，但又未必咧，即系个个都请到工人噶嘛，咁就可能要一啲嘅幼儿托管或者照顾服务。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就话系自2021至2022年度起已经分阶段重整了19间嘅互助幼儿中心，通过增加啲社工咧同埋支援人员嘅人数啦，就将佢哋转型为一啲3至6岁以下嘅学前儿童咧，系提供一啲课余托管服务啦，加强咧对一啲学前儿童嘅照顾。咁而家就话咧，系截至今年嘅8月啦，系已经有4间中心系完成重整嘅。嗱，讲到呢一啲叫做互助幼儿中心，系即系咩咧？同一般嘅幼儿中心有咩唔同咧？咁原来一般幼儿中心咧就系、是、目的就系为一啲学前嘅年龄嘅儿童咧提供一啲照顾或者教育啦。嗰啲幼儿工作员咧会有一套嘅照顾同埋教育并重。 重嘅活動嘅。幼兒互助幼兒中心咧，就係安排一啲嘅成年人提供一啲臨時同埋短暫嘅幼兒照顧服務，通常嗰啲照顧者咧都係啲鄰居啊、義工啊、家長，係暫時照顧同埋保住啲，即係保護住啲小朋友嘅安全嘅啫。嗱，照顧方面咧，通常一般啲幼兒中心咧就係會有一啲認可工作訓練嘅註冊職員去做嘅。互助幼兒中心咧，頭先講到係啲義工啊、家長鄰居嘛，咁好多佢哋都係本身有即係湊小朋友嘅經驗啦，但就未必有一啲正式嘅幼兒工作訓練嘅。點睇而家呢一個轉型咧？我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廖佩珊，早晨。 系早晨， 早晨，廖佩珊，点睇啊？局长所讲，而家话分阶段将一啲互助幼儿中心咧，就慢慢去转型。咁啊，其实本身互助幼儿中心对于一个托管嘅服务嚟讲，系帮到几多嘅咧？同埋而家系咪有啲咩限制喺度嘅？所以先要转型。 明白。其实我哋自己机构咧都有喺太和村嗰度咧，就之前就营办一间互助幼儿中心嘅。咁所以头先即系主持都讲得好好啦。咁其实佢本身个原意咧都系即系希望街坊之间嘅互助啦。咁所以喺营运嘅时候咧，其实系冇即系除咗个地方之外咧，系冇其他嘅资源咧系俾落去嘅，即系政府啊，同埋免租咯，即系可以叫做，即系因为都系一啲基本上系公屋嘅地方啊咁样。咁可以後來係免租，咁但係其實成個營運牽涉嘅，即係無論係人手啦，又或者一啲即係你好基本嘅要求，即係每年要消防嘅年檢啊，又或者即係買保險啊等等嘅呢啲嘢咧，其實係都冇即係冇資助嘅，其實都係要營辦嘅機構自己去出嘅，咁所以變咗咧就點解即係我都見局長去講翻，同埋其實我哋自己都講咗好耐，就係即係你。地方你就俾咗出去，但係咧，其實個使用率係好低嘅，一直都咁咧。當然我哋自己機構其實因為即係我哋都係婦女團體，我哋都望住即係其實如果搞得掂啲小朋友咧，即係讓家長安心咧，咁好多時候就可以即係讓家長可以做好多事，同埋嗰個家長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個媽媽，咁所以我哋自己都會揾好多唔同嘅資源，即係去承托住做住嗰、那個即係雖然係。冇錢啦，去做嘅嗰個互助幼兒中心咯。但係其實我都真係聽過有啲行家講，就係話其實真係做一個 case 蝕一個 case。咁所以我諗喺呢個位係真係好唔吸引嘅，即係當時去做互助幼兒中心。但係其實我哋又睇到咧，雖然原意就係希望係一啲所謂 occasional childcare， 即係間唔中先至用。但係我哋喺營運幾年裏面咧睇到，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真係支援住家長個翻工。咁其實都用得幾恆常嘅。咁所以喺早幾年。即系政府咧都委托大学去做一个即系关于儿童照顾嘅嗰个顾问研究嘅时候，其实我哋啦都有建议就话，咁既然地方都俾咗出去，不如就再摆多啲资源，咁让真系可以即系攞到互助幼儿中心嘅嗰啲营办嘅机构咧，可以真系有资源咁样去做。虽然佢可以即系再攞到出嚟嘅嗰个名额系唔多，譬如好似我哋中心咁样咧，其实都系得14，即系同一时间。可以帶到14個小朋友喺度，但係如果你講緊話，即係全港都有當時都有成20間咁樣，或者20松啲間嘅，咁其實嗰度都即係都係一定即係有咁有幾百嘅數字啦。對於即係當時其實大家都喺度嗌緊話，真係唔夠啊嗰啲托兒嘅位咧，咁其實都可以幫到一啲手啦嚇。 你哋期望其實而家就話將個互助幼兒中心重整啦，即係有啲角色上面嘅改變或者資源上面會，譬如頭先講到話一啲。社工或支援人员的人数会增加啦，这个是不是就是直接对症下药呢？你觉得？ 其实会是的，因为即本身就是其实我们自己虽然之前没有资源摆下去，我们都是摆了社工下去做的，也都还有一些行政的人手啦，有一些的保姆啦，这样摆下去做，还有我们都做了接送添。那些接送员其实我们都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够胆给义工去做，我们都是即同事这样去做。那所以即当现在其实做了这个重整之后，其实有了这些嘅人手，同埋亦都有埋一啲活动嘅费用嘅，咁同埋一啲所谓头先我讲啦，即係可能係即係真係好基本安全上面嘅一啲中央行政嘅嗰啲开支呀，咁理应呢其实就係可以足够即係去营运。咁而家我哋营运緊嘅就係由朝早去到夜晚啦，咁 因為都望住其實係都係幼稚園，即係譬如翻小學翻下晝嘅嗰啲，其實上晝已經可以嚟。咁去到夜晚，即係家長即係放工翻嚟接，甚至乎星期六啊、學校假期啊呢啲，其實我哋都會去提供，就希望係可以真係針對住一啲家長嘅嗰、那個同埋係即係需要工作嘅家長嘅嗰啲嘅照顧嘅需要咯嚇。 我見話即係佢家社工同埋支援人員啦。所謂支援人員係咪好似之前咁都係請啲鄰居？同埋家長，定係喺純粹喺個錢上面俾多啲，咁就可以喺人數上面請多啲，都係嚟自鄰居嘅，定係點樣咧？我想搞清楚呢、這個。 呢、这個其實就睇下個即係每間中心係啦，即係我諗每間營運嘅中心咧，佢哋嘅嗰個做法嘅。因為其實喺人手嗰度咧，就係講話一定要有一個社工咁樣。咁支援人員咧，佢話其實係可以參考，譬如話嗰啲幼兒中心，佢哋有 childcare worker 啦，即係幼兒工作員可以係請呢啲 level， 又或者唔係嘅。咁有一啲其他嘅 level 其實都可以係去請嘅。咁只不過佢就會俾咗一筆嘅，即係所謂每年係一筆嘅錢啦，咁你喺嗰度嗰個限額，但係其實當我哋去建即政府去掟出嚟嘅時候啦，咁我哋去寫我哋嘅計劃書咧，其實我哋都要寫翻，其實係有啲咩嘅資歷嘅人手，咁我哋自己寫支援人員就要最少係中學畢業咁樣樣去幫手咯嚇，咁但係呢個就唔係話有一個一定嘅要求嘅，除咗社工呢個位置之外， 你覺得重整之後整體呢一啲嘅即係學前兒童嘅課餘託管嘅額可以俾多幾多啦？對於個勞動力嚟講，釋放又可以幫到幾多咧？ 其實我哋個額就冇話點樣多到嘅，因為我哋本身互助兒童中心嗰陣都係因為地方嘅限制咧，即係佢都係個一個咁大嘅地方啦，我哋冇變咁密個地方，但係都劃咗就係譬如話每一個小朋友係應該最少要有幾多嘅空間嘅咁所以個額其實係冇多到嘅，咁只不過嘅就係即係我哋可以多咗一啲資源去營運，起碼就係讓因為以往真係冇乜所謂動力嘅。俾啲營辦者去做嘅，咁但係而家其實即係見到嘅時候就係即係有錢啦，即係如果你係希望做呢個轉型，其實就一定要去做得到咯。咁所以正如我講，而家原來即係轉型成19间啦，咁如果19间都好似我哋頭先講嘅，即係機構嗰個規模講緊係14，其實其餘嗰啲互助兒童中心都係咁上下大細嘅啫。咁你都有即係講緊都有成2-300个位咁當然擺落去真係全港其實都真係好唔夠嘅，都真係杯水車薪，但係我哋始終都係嗰樣嘢好過冇、 okay. 因為原來係一間嘅幼兒中心呢，其實都係講緊100人或者100人之內嘅啫，咁講緊都係可能每區有一間，雖然我哋都知道其實之前其實我哋要求嘅係要多建立呢個幼兒中心添，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既然好多年之前政府已經俾咗出去嘅資源有地方，咁應該要再即係做多啲嘢嚟到讓呢個地方再去承擔咯，承托嗰啲多啲嘅幼兒咯嚇。 好，唔該曬你，廖佩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廖佩珊就係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分階段重整有話19间嘅呢啲互助幼兒中心啊。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張鳳平。 读叶凌凤先生的日记，看一个文人的生活的实录，心里是很奇特的，好像很平淡的一日，他写来呢竟然有一种生的喜悦，有一种生的哀伤，但是淡淡的，但是又如实的，令我们想到自己走过的日子大抵都跟他差不多。 1970年1月6日星期二，天气转冷，今日是小寒节。昨晚往城报取稿费，讲俾嗰个听电话嘅曾姑娘听，我已经停止咗为城报写小说，呢个系最末一期嘅稿费啦，以后唔会再嚟。佢听完似乎有点障言，因为经常经佢手上边攞稿费已经好多年啦。 咁简洁流利嘅记叙同埋抒怀，我就整个晚上沉沦在他的日记里面。 1951年1月27日，看《我这一辈子》以及《标》的电影试片，前者是根据老舍的小说，后者是根据鲁迅《逆苏联童话》，都是上海文华公司出版，两部片都不错，但是《我这一辈子》就更加好， 是描写北京一个巡警的一生，从清末到而家，这一部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我这一辈子历尽苦痛辛酸，边个都是这样，何独一个小巡警呢？但愿从而家开始转好。 这一部电影一书现代中国人走过苦难的岁月，抒发他的伤怀、感慨同埋佢嘅寄望明天，但系佢有淡淡嘅哀愁喺度噶。 1951年4月8日，下午同二妹去荔园，中途大雨，好彩喺车入面，但系落车之后鞋袜浸湿，亦军咗喺一间屋入面等待作诗，余等则喺另一个茅棚之中闲话。彼等致命风雅，在我看来则满念细腻俗气，连寒酸都讲不上。 叶先生忽然出言不客气，可见文化界里面是有他看不起的人的。跟自己的儿女游荔园遇到雨，又跟朋友茶聚的时候是遇上细腻的人，他就是过了这样的一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叶凌凤日记》，作者叶凌凤，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始了超过半年了，见到呢乳癌基金会呢就引述国际研究，就说打针之后3个星期内呢，如果接受一个叫正电子扫描呢，有80%机会呢会出现乳房肿瘤假阳性，即是验错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有乳癌基金会创会人张淑仪，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张淑仪，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研究为什么打了疫苗会影响到刚才这个、叫正电子扫描去检查那个预防的情况呢？ 是，其实呢就正电子扫描呢通常就是、譬如确诊乳癌啦，或者是乳癌治疗之后呢，我来做呢去看有没有扩散的。咁主要是看有没有淋巴扩散或者内脏扩散啦。咁但如果刚刚打完疫苗的人呢，他多时呢就会引起一些淋巴的反应的。咁尤其是我哋打喺上臂啦，咁嗰边嘅腋窝嘅淋巴咧就会发大咯。咁发大咗咧，就变咗医生睇落去，咦啲淋巴发大咗，咁个病人就会担心，唔知会唔会即系个病嘅扩散或者系转移啦。咁而我哋知道咧，就系喺打完疫苗之后，呢啲淋巴嘅发大咧，其实系暂时性嘅。通常大概4至6个星期之后咧，就会即系变翻细噶啦。咁所以我哋建议咧，就系如果系要打疫苗嘅话咧，又要做正电子扫描咧，最好就系相隔4至6个星期先进行啦。 但系呢个点解个问题就系点解会用呢个叫 PET 即系叫正电子扫描咧？打针之后点解会嗰啲叫做嗰啲叫影剂啊，追踪剂，即系一啲放射性追踪剂咧，应该打咗入去，佢应该就会系追住一啲患病嘅组织噶嘛？点解打到针嗰个位佢又会追住我嘅？点解会咁嘅？ 是啊，因为呢其实打嗰啲系一啲有一啲放射物质嘅葡萄糖啦。咁葡萄糖呢就会由身体一啲细胞，譬如癌细胞佢生长得快嘅，佢就会即系攞多啲呢啲葡萄糖嘅。咁而譬如话如果有发炎啊，或者系有一啲反应式嘅淋巴发大呢，佢都系会攞多啲葡萄糖，因为佢比较活跃啲嘛。咁所以我哋都叫假阳性啦。咁但系呢就医生会识得分嘅。譬如话如果真系个正电子扫描照出嚟有啲淋巴发大呢，我哋通常就會追蹤用個超聲波去睇下啦。咁超聲波咧，如果係良性嘅淋巴發大咧，中間嗰粒淋巴中間係有啲脂肪質嘅。咁再加上如果抽針知道咗係冇癌細胞咧，就可以放心啦。但如果係有癌細胞啲淋巴咧，個樣係唔同嘅。咁所以即係如果有依個情況出現咧，我哋都可以用第二啲方法去即係解決得到呢個問題。 除了这个叫正电子扫描之外，譬如 X 光检查或者其他检查方法，有没有可能因为打了疫苗之后出现一些、即假阳性的情况呢？在验有没有癌症方面 都会的。很多人都会做预防 X 光做影检查去看看即有没有乳癌嘛。所以如果是在打疫苗即没多久就去做预防 X 光做影呢，都是会引起淋巴发大的。所以在我们预见中心呢，自从4月开始已经出了这个指引了。如果有打了疫苗之後呢，我們就會叫他推遲做這個預防 X 光造影檢查的。 就是推遲、去到4至6个星期打針之後。現在、女性可以透過一些自我檢查，即譬如摸個乳房，看看是不是有一個淋巴的腫脹 如果摸到有淋巴肿胀的情况，会不会都有误会呢？或者这个他们检查的方式会不会都有什么建议呢？如果他们在打完针之后。 是啊，我都试过个病人咧，就是打完针之后咧，发现个拉底出腋窝啦吓，有个淋巴咧发达到3厘米啊，咁所以咧就以为佢系有事，咁结果去睇咗个医生咧都好担心，咁抽针话冇事咧，都攞咗出嚟化验，咁发现咗证实咗都系一啲淋巴嘅反应式发大，就唔系真系有肿瘤嘅。咁所以咧就如果系淋巴发大咗咧，都系要经过一啲步骤喺医生即系指导底下咧去解决呢个问题嘅。 嗯，即整体来讲都是打完针之后就留意返啦，即是做这些扫描可能得出的结果可能会有影响的，所以最好打完针之后4至6个礼拜，这个就是你们的建议来的。 没错啦。 是啦。咁我见到另外有关于这个乳癌筛查先导计划啦，就今个月6号是正式展开，为期2年的。我见到而家话一啲即是妇女啦，如果是即是参与妇女健康服务的妇女呢，就是要310元的年費，如果是合資格接受乳房 X 光造影檢查的婦女咧，就每次要200多元嘅。點睇今次呢個嘅收費水平咧？又 嗱，呢個咧係政府衛生署資助嘅。咁其實如果一個普通嘅女士，如果去私家嘅診所去照一次乳房 X 光造影耳波嚟計咧，係要1800元嘅。咁所以呢個已經係政府資助咗㗎啦。咁我哋知道政府衛生署有3個屬下嘅婦女健康中心係提供呢個服務啦，包括咗喺柴灣咧、藍田咧同埋屯門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係合資格嘅女士，如果係44至69歲，如果就算佢冇家族嘅病歷，但係佢係有其他嘅風險因素，例如係生咗啲良性嘅乳房疾病啊、肥胖啊、缺乏運動啊、早嚟經、上一歲之前嚟經啊。或者是没有生过 BB， 或者是30岁之后先怀第一胎的，这些都是叫做在卫生署来讲是有风险因素。那这些人士里面呢，如果你通过香港大学一个个人的风险评估，如果是属于最高风险的25%的人士呢，就可以去这3间属下的诊所那里去登记，去接受这个优惠的。 嗯，他们想不评估过才可以拿到这些就是资助性的检查服务的？ 会噶，需要噶，就系正话讲紧，即系就算系有嗰啲高风险因素咧，如果需要接受资助咧，都系要通过一个风险评估，系属于最高风险嗰20%嘅人士先适合。咁当然，如果你自己有风险，你系想去私家做咧，系即系随时都系可以咯，不过价钱就贵好多咯。 好、okay. ， 咁所以我哋喺乳癌基金会咧，都希望政府可以推展咧，系同公司型合作。即是提供更多的服务给妇女大众的。 OK， 好，麻烦你，张淑仪同你谈到这里。张淑仪就是乳癌基金会的创会人来的。刚才讲到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呢，可能会对于一些检查疫苗叫做正电子扫描呢，那个结果呢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就是有80%机会出现呢乳房肿瘤假阳性的。那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都差不多了，听日再跟大家见面，拜拜。